名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孝敬师长是相声界的传统美德之一，北京相声名家李金斗就是相声行内公认的一位大孝子。各位好，欢迎搭乘我们新一班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今儿咱们这快乐之旅的主题依旧是欢声笑语北京游，继续为您讲述一下北京相声名家李金斗、孝敬师爷王长友和师傅赵振铎的故事。李金斗是北京的相声名家赵振铎的徒弟，除了跟着师傅学艺以外，李金斗一有时间也会常常到师爷王长友的家里头去学习相声。聪明伶俐的李金斗啊，非常受师爷和师奶奶的喜爱。在师奶奶去世之后，李金斗发现师爷王长友整天是闷闷不乐，就经常把老人家接到自个儿的家中。李金斗知道师爷最爱吃炒肝，就经常到鲜鱼口的天兴居去给师爷买炒肝。回来之后呢，爷儿俩是边吃炒肝边聊天。李金斗专捡师爷喜欢的事儿聊，不是聊蛐蛐就是聊相声。最终在李金斗的陪伴下，师爷王长友是渐渐淡忘了丧气之痛。下面呢，我们来欣赏一段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好字漫谈》，稍后再为您继续来说一说李金斗和师爷王长友的那份浓浓的祖孙情。 好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一个字 哦， 比如说两个人一见面，首先都要问好啊。 对， 陈老师， 哎， 您好吗？ 我好。 您家里人都好啊？ 看您问谁了。 您的父亲好？ 好得很， 大伙儿都说您父亲是好人呐。 他人缘好啊。 哎，您这衣服也做得好， 这是我爱人给做的。 要怎么大伙儿说您爱人的手好巧呢？ 哎，这一点不假。 离开这好字了吗？ 没离开。 怎么样？都得用这好字。 其实我认为倒不一定用好字，用别字也成。 任何一个字都不能代替这个好字。 不见得，您看那个嘉宾的嘉字就可以，因为它跟这好字是一个意思。 意思是一个啊，但是说出来以后这意思就不是一个了。 不见得。 那咱们试试。 可以啊。 好字改嘉 就能办。 见面以后不说好就说这嘉了啊。 完全可以。 您注意啊。 哎， 陈老师 啊， 您嘉呀。 我家啊，我家我家。 您家里人都家吗？ 都家。我们逮谁家谁呀、啊、 您的父亲也家呀？ 嗯，家得很。我爸爸成螃蟹了。 要怎么大伙说您父亲是家人呢？ 我父亲又成杨贵妃了。 陈老师，您这衣服可加呀？ 啊，加，这是我爱人给加的。 要怎么说你爱人是加巧呢？ 你爱人才是加巧呢。 这怎么说话呢？这是您说能随便改这个好字吗？ 看来还是不能改。 当然了，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同的时期，这个好字的内容也在产生不断的变化。 是吗？ 拿您举个例子啊，就拿您的奶奶跟您爷爷搞对象时候来说吧。 您等会儿 啊， 我奶奶跟我爷爷搞对象 啊？你爷爷跟你奶奶搞对象，你不知道吧？ 我哪知道啊？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知道啊。 哦，对，他知道。 我给你介绍介绍 啊，这个你奶奶搞对象的时候啊，这个来了一个呢，姓赵的媒婆。 哦， 啊，姓赵的媒婆来到了你奶奶的娘家。 嗯， 这赵媒婆可就说了：“ 哎， 老奶奶，我哄你说，我想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哦，谁呀？ 就是陈永泉他爷爷。 您等会儿吧。 啊， 我爷爷跟我奶奶搞对象的时候还没我呢。”那你提我干什么呀？ 是因为你爷爷叫什么名字我们不知道，拿陈永泉这三个字做个代号。 哦，我这名字成代号了。 我哄你说，我想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嗯， 就是陈永泉他爷爷。 嗯， 陈永泉的爷爷啊可忒好了。 哎，我爷爷怎么好呢？ 可以说是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 洋蜡？哦，我们家里头开蜡铺啊。 你不知道啊，他用他的双手做出各式各样的蜡，一卖啊，那个钱可多了。 哦， 那生活呀是甭提多好了。 当然了， 你说好不好啊？ 我奶奶说什么呀？ 好，冲他那爱做蜡劲儿的，我就愿意嫁给他。 您听我奶奶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哎，到了你父亲跟你母亲搞对象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那当然 了，这姓赵的媒婆来到了你母亲的娘家。 啊， 大婶子，我跟你说个事儿，我想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哦，谁呀？ 就是陈永泉他爸爸。这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 我哄你说，陈永泉他爸爸这个人可忒好了。 怎么好呢？ 他每天都吃辣。 这吃辣？那像话吗？ 他吃这个辣铺的产业呀。 哦， 家里那日子甭提多好了。 对， 你过门之后那日子是好上加好，你说好不好啊？ 我妈说什么呢？ 好，冲他这爱吃辣劲儿的，我就愿意嫁给他。 哎呀，我妈说话怎么也这味儿啊？ 到了你跟你老爷人搞对象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那当然了。 哎，这个姓赵的媒婆来到了你爱人的娘家。 您等会儿吧。 啊， 我们家怎么都是姓赵的媒婆 啊？啊，对了对了，你们爷儿仨都是这个姓赵的媒婆给你们保的媒。 哪儿是那赵媒婆？ 哎呦，这赵媒婆你最熟啊。 谁呀？ 赵丽蓉啊。 赵丽蓉啊。我说听着耳熟啊。 你们这仨媳妇儿都是赵大妈给保的媒。 是啊。 哎，他来到了说了，大嫂子，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谁呀？ 就是陈永泉呐。 这回我不用代号了。 我哄你说，陈永泉这个人可太好了。 我怎么好呢？ 他不会说话。 这啊。哦，我是哑巴呀。 他不会说一般的话，说出话来呀就逗你笑啊。 哦，因为我是相声演员，爱逗笑。 你想啊，你一天到晚在笑声中生活，你说那日子够多好啊。 对呀。那么我爱人说什么呢？ 你爱人一听这个高兴啊。 好， 冲他爱说笑话，我就愿意嫁给他。 您瞧吧，我们家老少三辈仨傻丫头。 你甭管傻不傻，我主要是想告诉你这个好字在不同的变化。 哦，那么到了现在呢？ 现在我们的国家比任何时候都好啊。 嗯， 当然了，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对这个好字有不同的盼望。 哦，都什么盼望呢？ 工人盼着效益好， 农民盼着收成好，士兵盼着首长好，学生盼着老师好，老师盼着家长好，司机盼着马路好，马路盼着汽车好，演员盼着观众好，观众盼着演员好，演员还盼着剧本好， 对， 人民盼着社会好，人民盼着祖国好，群众盼着党风好，惩治腐败越严厉，老百姓就越喊好。 对， 说一千个好到一万个好，这个好字在您身上体现的最好。 哎，有什么体现呢？ 让大家看一看，您的气质好，精神好，工作好，学习好，团结好，家庭好，父亲好，母亲好，妻子好，儿子好，儿媳好，姑娘好，姑爷好，孙子好，孙女好，总之你们老陈家上上下下是吃得好，喝得好，穿得好，玩得好，带得好，总之你们家是一天更比一天好。 嘿，您说我们家怎么这么好呢？ 这还用说吗？这都是我们伟大的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政策好。 好， 集合啦，集合啦，现在我们就去开心快乐一番，先到的还会得小红花呢。 坐什么车呀？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快乐之旅的主题依旧是欢声笑语北京游，为您讲述的是北京著名相声演员李金斗的故事。话说上世纪的80年代初，王长友先生患上了癌症，当李金斗得知老人家如果手术可以活5年，不做手术只能活3年的时候，他的脑子里是一片空白。为了让师爷安心的治病，李金斗一直向师爷隐瞒着病情，但是纸啊终究包不住火，王长友先生最终还是知道了自己的病情。让李金斗大为不解的是，师爷王长友拒绝了手术治疗的方案。老人家告诉李金斗，只要做了手术就得不停地住院治疗，那样的5年是虚的，而不做手术的话，这3年的时间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打那以后，李金斗隔三差五的就去看望在家养病的师爷，而王长友还是一如既往的向李金斗传授着相声的技艺。看着师爷日渐消瘦的面容，李金斗背地里不知道流了多少泪。下面再来听一段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传统相声《天文学》。 当着大家的面，咱们来个当场测验。 怎么测验呢？ 有关天文学的事儿，你问我，可以说是问一答十，对答如流。如果我说不上来，那我算假冒伪劣产品。 哦， 怎么样？ 好， 天文学的事儿随便问啊。 行 啊，同学也可以问啊。 那我问问你 啊，随便问。 你说说这天吧。 啊，这啊， 你不是天文学家吗？ 对啊。 那你说说这天吧。 天啊，天是吧？ 啊，天。 天很大呀。 是啊，不少啊。 这个因为这个天很大呢，这个简单的说吧。这个说多了你也不懂。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天呢。就是这个天人一理啊。 什么叫天人一理啊？ 这就不懂了，不是？这就是学问呢。天人的一理啊，就是说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定而不可移的。 哦，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 不信你可以问呢。 那我得问你。 随便问。 天有日月，人有什么？ 人也有啊。 人有什么？ 人有二目。 二目？ 对。 这日月是照亮的， 二目是看路的。 天有四时。 哪四时？ 春夏秋冬。 人有四肢。 哪四肢？ 胳膊大腿。 哦，这比四时。 哎。 天有五方。 哪五方？ 东西南北中。 人有五官。 哪五官？ 眉目鼻口耳。 天有五行。 哪五行？ 金木水火土。 人有五脏。 哪五脏？ 心肝脾胃肾。 你真别乐。 不是热啊。 天有北斗七星。 人也有啊。 人有什么呀？ 人有七窍。 七窍？ 这是个知识。 什么叫七窍？ 就是说这个人这个脸上有七个窟窿。 是吗？

那怎么说话？ 本来嘛，这件事情你不知道，你向我请教。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这老词儿他都记着了。 他不是记着，这些老词儿是教育我们人要懂得文明礼貌，是不是？当初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也应该是这样吗？是不是？你老师会说相声哦，你会说相声，好啊，说一段，说一段。没有这样的吧？ 哪能那么说、 啊、当然了，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你一定是非常有礼貌的。 那当然了， 这件事你不知道，你向我打听也应该有礼貌。当着大家的面你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吧，我可以告诉你阴天是怎么回事。 你就说鞠一个躬不就完了吗？干嘛说这么一大套啊？ 那刚才你不懂得礼貌，我就要说这一套。 鞠躬啊。 哎， 那好， 这干嘛呢？ 鞠躬了。 哪是鞠躬啊？ 我干嘛呢？ 母鸡奔食啊。 啊，能有这么大辈的母鸡吗？ 有你那么鞠躬的吗？ 这我怎么鞠躬啊？ 鞠躬讲究是一躬到地，不在九十度也得在七十度。 这是个麻烦劲儿的。 深一点， 七十度。 哎， 哎呀， 你给谁鞠躬？ 我能鞠躬啊？ 你得看着我点啊。 还得看着呢、 哎、 这麻烦劲 儿。你瞪我干嘛呢？ 看着你点， 看也没有这么看的。 那我怎么看呢？ 哎，你带点笑模样啊！ 哦，还得笑着点， 显得你谦虚啊。 麻烦劲儿的。 您听听这什么鸟叫唤呢？ 什么叫什么鸟叫？ 没有这么笑的呀。 那怎么笑啊？ 哎呀，你应该似笑似不笑，反复要笑没笑出来，一笑两呲牙，笑容在肉盆里含着，这样显得你谦虚谨慎好学。 哎呀，这可难了、 啊、不是难的，都是这样笑 哦。我们得似笑似不笑， 对， 仿佛要笑嘛，又没笑出来， 是的， 勉强要笑嘛，这个笑模样在肉盆里含着，这回意思。 你来了， 我说你有录像没有啊？ 你这样吧，当着大家的面好好鞠个躬，面带笑容，我告诉你阴天怎么回事。 好 啊， 先生， 你看你这种态度，我就可以告诉你。 哎哎哎， 因为这是个学问， 是 你不要这耳的听那耳的嘛。 哎， 不论在某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啊，天文研讨会， 嗯， 天文讲用会， 是是， 学术报告，有人提出来了，朋友们，我们来探讨个问题，阴天是怎么回事。 嗯， 这时候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 哦、 唯独你站起来，照我告诉你的话汤汤汤一说，别人都得暗身大指。相声演员陈永泉太有学问了，人家会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记住了，你不是问这阴天吗？ 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没太阳、 哎、没太阳。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传统相声天文学。1984年，师爷王长友永远地离开了李金斗。在老人家的骨灰下葬前，李金斗跑遍了北京，为师爷特意寻来了两只蛐蛐，因为他知道这小东西是师爷一辈子中除了相声以外最爱的东西。在师爷骨灰下葬的时候，李金斗把这两只蛐蛐放进了墓穴，跪在墓地旁对师爷说道：师爷，您一辈子就爱蛐蛐，就让这两只蛐蛐陪着您吧，您就不闷得慌。话音未落，眼泪是长流不止啊，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好了，说完了李金斗和师爷王长友的故事，先来欣赏一首蔡琴演唱的歌曲，叫做《抉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我再来为您讲述李金斗和师父赵振铎之间那份父子般的真情。诸位，稍后见。 偶尔飘来一阵寻你雨伞下那个背影最像你，爱这真是个无聊的游戏。偶尔飘来一阵就能再见到你，也许雨该一直下不停。朦胧的眼，朦胧的雨，人上交痕的 就能再见到你，也许该一直下不停。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嘛，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他们名义上是师徒关系，但在生活当中更像是一对父子。自打拜师那天起，师父就把他当做了自己的儿子，而他也像孝顺父亲一般孝顺着自己的恩师。这对师徒就是赵振铎和李金斗。各位好，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快乐之旅的主题依旧是欢声笑语北京游，继续为您讲述北京相声名家李金斗、孝敬师傅赵振铎的故事。李金斗从北京曲艺团学员班毕业以后啊，就拜在了北京相声名家赵振铎的门下。新社会的师徒关系没有了旧社会的那些条条框框，赵振铎把李金斗就当了自己的亲儿子一般看待。李金斗是由衷地体会到了那份温馨的父爱，打那以后就像孝顺父亲一样孝顺着自己的师父。每次到师父家去学习排练，李金斗都不感到任何的拘束，和师父一家永远是其乐融融啊。然而这份合家欢乐的场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被彻底打破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先为您送上一段赵振铎、赵世忠、李金斗合说的群口相声 扒马褂的片段，然后再来继续跟您慢慢聊。 这个马褂啊，人家确实是没白穿，他因为您这人说话竟云山雾罩，没谱。 谁云山雾罩？ 竟让人问住。 什么让人问住？你不懂，因为我这人有学问 啊。 你说我这人有学问，跟他们说话他们听不懂，云山雾罩是不是？我这模样，这么漂亮的人，能像云山雾罩的吗？他不像啊，是不是？我人不爱跟他们说话，一说话我就难受。 难受什么呀？ 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呢， 啊， 最爱骑马。我买了一匹大白马，白龙马呀， 是 这匹马，五尺多长，一人来高，浑身上下一根杂毛都没有。 嘿， 这么好的马，10000块钱买的呀。 哎， 这么好的马， 怎么了？ 掉茶碗里淹死了。 啊，他是云山雾罩， 这时候我能不难受？我这人， 不，你别哭了，别哭了。一匹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了， 就是我难受。 哪有这事啊？ 那不信你问去。 我问谁呀？ 你问他去呀。 哦，他知道。 他知道啊，这能胡说吗？ 这事儿还真得问问。哎，那什么，我跟您 啊，这个马褂后天 是那我不管。 中午12点， 这马褂这事儿我管不着 啊。 我跟您问点别的事。 啊，您说， 这个说有一批这个。5尺多长的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了，有这事儿吗？ 再说一遍，什么？ 有一匹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了，有这事吗？ 大白马 啊， 掉到茶碗里淹死了。不是你还没睡醒呢吧？ 谁睡觉？ 胡说带把的，哪有这事？ 没有，我一看就没有。 好了，后天12点吧。 不成，一会儿都不成。走，挂了。 这 啊，我那匹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你不知道吗？ 哦，那个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了，是他说的 啊？没有吧？ 有。 你看怎么样？这事儿可新鲜。 都是啊。 好，那您说说 吧， 这个大白马怎么会掉茶碗里淹死了？ 是啊，这个大白马怎么会掉茶碗里淹死了呢？ 就是， 当然你是不理解了 啊，是不理解 啊，不单是你不理解，各位先生们也不理解， 哎， 不单是各位先生们不理解，连我都不理解 啊，你不理解 不是，开始我是不理解，那么后来我一明白了呢，我就明白了，我就理解了， 说 啊，这个大白马啊，大白马， 对， 掉到茶碗里淹死了啊， 对。 哦，对了，他说这个大白马是一位药材，这么大又叫海马， 那是海马。 哎， 这 就叫 不是骑的那个大白马，不是那海马，那是药材。 对对对，骑的大白马， 骑的那个大白马。 哎， 怎么会掉茶碗里淹死了？ 是啊， 啊， 对呀， 什么对呀？ 没错。 那你说说怎么？ 他说这个茶碗呢，是天津附近郊区啊有一个湖。这个湖的名字叫 不是那湖的名字，就是喝水那茶碗。 对对， 喝水的那个茶碗掉里头， 哎，对了， 淹死了。 喝水的茶碗， 大白马掉到喝水那个茶碗里头 淹死了。 怎么淹死的？ 这连一马蹄儿也下不去， 就是 对， 哎， 怎么回事？你说说， 大白马呀， 啊， 这个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了，这也是他的命中注定， 像话吗？这 该着怎么死啊？ 没听说过，那么大个大白马怎么会掉茶碗里淹死的？ 萧山，你别忙啊，我得讲这个道理呀。 要不你说吧。 哎呀，这个大白马怎么会掉茶碗里淹死了？哎呀，这个 什么毛病啊？这是。 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你知道廊坊二条有一个冯掌柜吗？ 我没问你冯掌柜，我就问这匹大白马怎么会掉茶碗里淹死了。 这与冯掌柜有关系 啊？有关系。 哎，因为冯掌柜呢，他呀家办喜事儿。他呢刚买了一匹大白马，这个骑着这匹马给冯掌柜那儿道喜去了。到门口呢，冯掌柜一看这马，这种夸，哎呀，你买这马可太好。他这人多会说话呀，哟， 冯掌柜，我专门给您送这马来了。冯掌柜说，哟，那可不行，君子不夺人之美，我给你钱也不合适，如果你要是非要给我呢，这样吧，一会儿你到我书房随便挑一样东西，咱们是朋友吗？他呢，好，行，就这样吧。吃饱了喝足了以后就到人家书房了，人家书房那桌上啊，搁了一个蝈蝈葫芦。 哦， 这个葫芦，太漂亮。 什么样？ 象牙的盖， 呵， 死绝的那个托， 嘿， 里头还挂着金丝胆， 多讲究。 里头都有那么一小蝈蝈， 哦， 湛青碧绿。 嘿，蝈蝈一下呀，咕咕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他一看，爱上了。冯掌柜，我就要你那蝈蝈。拿走，哼，高兴，拍了拍了，走到半道儿，他渴了，想上茶馆呢，喝点水。到了茶馆以后呢，沏上一壶茶，倒了一碗水，还没喝呢。您想茶馆嘛，什么人都有，养蝈蝈的，养蛐蛐的，养鸟的。旁边那人拿出一蝈蝈葫芦来，跟那人说：“嘿，你看没有，刚买的，10块钱。”他一听。十块钱，瞧瞧咱们这个，掏出来了，掏出一大盖儿，你想这蝈蝈在这怀里捂了半天了，它热呀，一打盖呢，外头一线凉风，这蝈蝈噌，整掉在这茶碗里了， 是 啊，淹死了，明白吧？明白不明白？ 我问的是大白马怎么会掉茶碗里？ 这人怎么这么糊涂？他这个大白马不是用这蝈蝈换的吗？ 对对对， 淹死这蝈蝈不就等于淹死这大白马了吗？ 坐什么车呀？ 那还用问？当然是娱乐大篷车。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继续来讲述北京著名相声演员李金斗的故事。打破李金斗和恩师赵振铎一家温馨生活的原因，是因为师父赵振铎生病了，而且最终被确诊为癌症。李金斗虽是心中万分悲痛，但他还是强把眼泪往肚子里头咽，和师娘一起张罗着给师父动手术的事情。最终师父的手术很成功，身体也奇迹般的恢复了，甚至能够重新的登台表演起了相声。这一切都让李金斗兴奋不已，但是可惜好景不长，由于过度劳累，师父旧病复发，而且这次更加严重，再次手术后效果也不甚理想。李金斗坐在师父的病床前，直到已经回天乏术了。师父一直把自己看作是儿子，李金斗怎么能眼巴巴看着父亲一样的恩师就这么走了呢？那么在师父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做了哪些努力呢？我们继续来欣赏完赵振铎、赵世忠和李金斗合说的这群口相声《八马褂》的片段，再继续的跟您聊。 这匹马掉茶碗里淹死了，没腿了，出不去了，我又不会开车，骑着马出去了，怎么办？家带，哪儿去？家带，烦了，正烦呢。相声演员姜昆知道吗？ 啊，知道。 那跟我是朋友。 哦， 我们俩最好的朋友。开着车接我来了。一会儿唐杰忠开车来了，俩人接我吃饭。我能让他们花钱吗？我有钱呢。我一拉抽屉，嚯，抽屉里好几万块钱。 哇， 拿了一袋10000块钱搁兜，走，请你们吃饭。 哪吃去？ 挑挑，随便挑。俺说，前门外 哪家？ 堆处。 哦，烧麦馆。 哎呀，爱吃烧麦，爱吃面食啊！我说走走，上楼，上楼，楼上有雅座。上了楼，靠着窗户那雅座，坐好了，三位，1、2、3，把窗户打开。二位随便点菜，10000块钱吃啊！挑挑挑挑挑菜，挑菜选菜，正要选菜，就在这，就听楼下，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吱啪！ 怎么样？ 飞上一只烤鸭子来。 啊， 还没脑袋，没摸，哎呦，这个烫，热气腾腾啊！我二位还点什么菜？飞来凤啊！吃，唐杰忠，鸭皮我归你，你最馋，来来来， 行了，别说了，别 吃，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啊！ 了， 烤鸭子还没有脑袋，飞到楼上 啊，飞上来了，飞上来了，这能胡说吗？ 哪有这事？ 不信你问去。 我问谁呀？ 你问他去。 哦，他知道， 他知道啊。 那好极了，咱们再问问。我 这个他是啊，烫死那个淹死那蝈蝈，他、就等于淹死你 看。这我明白了，这我明白 了，啊、明白了， 这我明白了 啊。那好， 我再跟您打听点事、啊。说在这个都一处楼上吃饭，正点菜呢，忽然间嘛，从楼底下飞上一只烤鸭子来，而且热气腾腾，还没有脑袋。我有这事儿吗？ 由楼底下 啊 往楼上飞烤鸭子、 嗯、 还没有脑袋 啊。对对对， 你今儿下午吃的什么呀？ 哎，这啊 是不是吃多了撑的呀？ 谁撑的？ 满嘴失火呀。 脱脱 来 了，脱 脱脱，你不是说再穿半年？你说 这半分钟都不成？ 怎么样、啊、行了， 怎么着？你由楼下万上飞烤鸭子，你不知道吗？啊， 哦，由楼底下往楼上飞烤鸭子是他说的 啊？没有吧？ 有 怎么样呢？那行了，那你再说说吧。 嗯， 这个烤鸭子怎么会飞到楼上去了？ 就是 啊， 这个烤鸭子嘛 啊， 它怎么会飞楼上去了呢？ 就是， 而且还没有脑袋。哎，对，正因为没有脑袋，它就飞上去了。哎， 怎么飞上去？ 哎，有那么一句话，没脑袋苍蝇瞎撞，有这么个句话没有？ 啊、这话有。 许他没有脑袋苍蝇瞎撞、 嗯， 就许我们没有脑袋的鸭子瞎飞。 哎，对，这像话吗？这都不像话。这烤鸭子没有脑袋，怎么会飞到楼上去 啊？他， 你说出这道理来？ 什么道理？他愣飞上去了，那怎么着啊？那个 怎么飞的呀？ 是啊，他怎么飞的呀？ 啊、 他这个、 啊， 这个烤鸭子 啊， 烤鸭子， 咱们在哪儿吃饭来了？ 都一处啊， 都一处前门大街， 对， 先口， 先口边上， 哎， 落东了。哦，对，这就对了。 怎么对了？ 这烤鸭子是飞上来 啊？怎么飞上的？ 因为鲜鱼口里那个烤鸭店知道吗？ 知道， 那叫什么？ 变异方。 哎，这只鸭子是由变异方那儿飞出来的。哎， 它怎么飞出来的？ 是啊，你想啊，它这个、这烤鸭子嘛， 啊， 烤的还流油是吧？ 对呀，哎呀， 这个烤鸭，你见过这个烤鸭子吗？ 见过， 那个烤鸭子它有那个炉、 啊， 炉上的有横梁，有挂钩， 对， 那把这鸭子往那脖子上这么一勾， 啊， 底下拿火烤啊， 对， 你想那鸭子它受得了吗？ 啊、 这底下这火，哎呀，越烤越难受，越烤越难受。这鸭子一想，哎呀，干脆我飞了，飞了吧！ 这像话吗？这个，我看你比鸭子还难受呢。 不是， 他怎么会飞上去？ 他因为他是烤鸭店嘛， 啊、 他就有烤鸭店飞出来的。 这他怎么飞上去？ 他卖烤鸭嘛，他不就他不就飞、啊、飞上来了吗？ 哦，卖烤鸭就飞烤鸭子。 嗯， 那馒头铺呢？飞馒头。 哎，你看馒头飞不上去， 怎么？ 馒头它没有翅膀啊。 嗯， 这个鸭子它有翅膀啊。 对， 这个鸭子有翅膀。 更不像话了，有翅膀它也飞不上去 啊！它就愣飞上去了。 它怎么飞的？ 它怎么飞的呢？这个啊，这个烤鸭子啊， 活人受罪的 烤鸭子哦，哈哈哈哈！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廊坊头条有个开金店的，姓赵，赵掌柜的知道吗？ 啊，知道。 他们家办事儿，在那个烤鸭店。就是变异方吧，哎，在变异方那儿呢，定了一只鸭子。这鸭子呢，一般的都是小徒弟给送。用一个扁担，啊，小扁担，两边有钩。如果要是定两只呢，一边挂一只小徒弟，那么一扛就给送去了。人家定的是一只， 哦， 这一只呢，只能在一个钩上挂一只鸭子。小徒弟呢，扛着。这只鸭子就出了这个烤鸭店了。等了到鲜鱼口门口的人多呀，这小徒弟没留神，那这个小扁担这个头啊，碰了一位走路的同志，整碰在人家腮帮子上头。那人说：“哎，你怎么回来？你怎么拿扁担碰我？”小徒弟也不会讲话啊，怎么了？碰你了？碰你怎么着？哎，你要这么说话，我打你！你敢过去啪！ 给小兔子一嘴巴。 嚯、 哦！小兔子吓得，哎，你怎么打人？你打我，我也打你。他这拿着这扁的呢，你打我，我也打你。他怎么一抡呢？ 嗯， 他就忘了后头还挂着一只鸭子， 嗯， 烤鸭子那脖子他也糟啊，由这个脖子这儿就断了。这只鸭子一抡，啪！ 怎么样？ 整掉在他那桌上。 是啊。 为什么这只鸭子它没有脑袋呢？ 那怎么回事啊？ 那脑袋还在那钩上挂着呢。 我说你有钱自己做一件马褂好不好？何必受这个罪呀？ 哎呀，你太难了，你 看，哎，擦擦擦擦干，擦擦干，擦擦干。 哎呀，真的， 你太难了，你太难了。这你得亏是非烤鸭子，这里又非酸辣汤，我没词了。哎，这我怎么给你对着？这 真好，这 啊，飞上去了没？飞上去了没？ 没有。好，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哎呀，真是，哎呀，这出汗了。 这马褂， 马褂，穿五年。 嚯， 等 我点，好嘛！哎，有钱就多做马褂。 歇会儿，歇会儿， 走，赶紧走。 你歇会儿，我 到时候了啊，各位， 还差一点， 还差不多啊。 歇会儿，这还给你搬个椅子。 你，哎呀，我说你别说了，成不成？ 喝点水，你喝。 哎， 你这白毛还不下来了，这 家伙身上全塌了。 哎呀，擦擦擦擦， 快点！ 哎呀，这个毛病还在你身上， 怎么会在我？ 那不能说这烤鸭子是飞上去的 啊， 应该说是抡上去的。 哦，飞，有学问人都说飞， 都说飞， 是吧？飞烤鸭子，飞得棒嘛！这只烤鸭多好啊！哎呀，那个油啊，热气腾腾，仨人分了。姜昆来一大炒，唐建忠鸭屁股吃了， 真馋， 我也吃。吃完了，一分没花，难吃。吃完了哪儿去？唐建忠跳舞去。唐金龙爱跳舞。 哦， 你别看他岁数大， 嗯， 心不老， 嗯， 好爱跳舞，跳舞上哪儿？北京饭店， 嚯， 17层， 嗯， 最好的舞厅。我请客，走，开桌，啊，撤，跳舞，仨舞下来， 嗯， 唐胖子身上出汗了， 嗯， 热呀，受不了， 嗯， 怎么样？渴了吧？渴了，吃冷饮是不是？给你1万块钱，买10000块钱冰激凌吃， 那吃得了吗？ 有钱呐。这要钱没花的，给去买去。我不吃，我不爱吃。我把窗户打开，站在阳台上，一看这夜景太美了。17层楼上，哎呀，正站着，就听一楼，嘟嘟嘟，有一蛐蛐叫。 哎，我您 这一楼这蛐蛐， 不是，您等会儿， 那老 了，您先等会儿吧。 哎呀， 您在17楼上。一楼有个蛐蛐叫唤，您能听见吗？ 耳朵好啊， 耳朵好 啊，1.5的耳朵， 嘿，那是眼睛。 哎，你管那个？我耳朵好，我咽了1.5的耳朵，突突突，哎，这都蛐蛐多好，老棒啊！我赶紧三步并成两步，唰，到一楼一听，突突突， 在一楼呢， 没有，在13陵呢。 啊，跑13陵去了， 好容易到了13陵，我这么一听，突突突， 在13陵呢， 在张家口呢。 是啊， 哎呦，我就奔了张家口了。 嗯， 到了张家口，我就弯呐，一直弯到内蒙古。 火， 可找着这蛐蛐窝了。 是啊， 一弯，砰，蛐蛐噌窜出来。 嚯， 就这蛐蛐， 嗯， 就这脑袋 啊， 哎呀，比这剧场大。 是啊， 两只眼睛跟那探照灯似的。 火， 两个须子跟电线杆子似的。 哎呀， 20卷火车那么长。 行了，你 20分钱买一小线，一甩。拉回来 了，你别说了， 太棒 了，哪有这事啊？ 不信你问去。 问谁呀？ 你问他去。 哦，他要知道。 当然了。 好极了，我再跟你打听打听，说有一个蛐蛐，那脑袋跟这剧场似的。 没那么回事， 两个须跟电线杆子似的。 胡说八道。 眼睛跟探照灯似的。 满嘴石火。 有跟火车那么长的。 没有没有。 他说的。 他说的我也不知道。 怎么？ 马褂给你了。 给你了。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赵振铎、赵世忠和李金斗合说的群口相声《扒马褂》的片段。话说在师父赵振铎最后的日子里，李金斗几乎推掉了所有的演出，他开着车跑遍了北京的各大医院，寻遍了北京的名医，找到了很多的偏方，但最终也没能够挽回恩师的生命。1996年的春天，慈父一般的恩师赵振铎默默地离开了人世， 李金斗就像亲生儿子一样，身着校服，头戴校帽，和师傅的子女一同把老人家送到了墓地。而现今恩师赵振铎虽已去世多年，但李金斗一直没有忘记师傅对自己的谆谆教导和关爱。他认为自己认认真真地说好每一段相声，就是对恩师赵振铎最好的回报。虽已年届花甲，但他依旧努力地在相声舞台上不断地探索着。好了，各位，聊到这儿呢，本期的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也就差不多了。而今后的旅程当中，我们还会继续跟您聊一聊李金斗的人生故事。最后呢，为您送上田震演唱的《记忆》，这个记是祭祀的记。在这里，导游韩涛代表调的大熊技术引力，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 我喝不醉不代表心不碎，你不明白我为何总是醉，我的梦我的梦虽还没破碎，可是到今天已无所谓。我喝不醉是因为我怕醉，最后的感觉只剩下心碎，那是握着心念心里的泪，就这样就这样无所谓。在花开的时候，在花开的季节，我失去了，失去了一切，我的誓言，我的回忆，你的诺言，最后的感觉只剩下心碎，那是握着心念心里的泪，就这样就这样无所谓。在花开的时候，在花开的季节，我失去了，失去了一切，我的誓言，我的回忆，你的诺言，你的无情，就这样，就这样，无所谓。